春天是许多花的花期，姹紫嫣红，争奇斗艳，人们熬过了一个隆冬，本就应该使劲嗅一嗅那春江水暖的芬芳。哼，但我却没有这种福分，天生花粉过敏，一到春天就只能捂着鼻子匆匆走过花坛或者是花树，如果不幸吸入哪怕一丁点的花粉，结果就是喷嚏打到分不出东南西北。至于我为什么会突然说起过敏性鼻炎这个问题，究其原因全部出在坐在隔壁桌那对小情侣身上。男的估计也是摆阔，居然送了一束比那女孩子的脑袋还大出三倍的玫瑰花。哎呀，那股呛人的香味使得我不停打喷嚏，好在隔壁来的比我们早，吃的也很快，熬了半个小时之后，隔壁终于拿着那束炸弹走了，要不然我酒都没得喝了，鼻涕和眼泪流得好似那苦情戏里的男主角。 今天安宗和几个老朋友聚会，大家非常有缘分，兜了大半个中国，居然又在同一个城市相聚，当然自然也包括六子在内。几杯啤酒下肚，安宗就开始胡侃乱诌，首先把他遇见的几个怪事儿稍微变个花样，当故事说给哥们儿听。因为大家猎奇心都重，鬼故事无论是什么样年龄段的人都喜欢听。当中他特别凸显了自己临危不惧和快速反应，六子更是添油加醋。可惜这小子做生意唬人还行，说故事的能力太次，漏洞太多。马上大家都听出了他们两个在唱双簧，不过不信也无所谓，大伙儿本来就是图个热闹。兄弟们好久没有聚在一起，天南地北的胡侃，又说了说大家的近况，不免又是一阵心虚。说实话，如果不是明天还要上班，安宗真想像大学那时候拎着几瓶啤酒跑到大楼的屋顶喝酒，谈理想，谈未来。可惜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摇滚音乐少年轻狂不知愁的年代已经离他而去了。酒过三巡，他开始有些犯困，他眼皮很重，瞅了一下酒馆的挂钟，乖乖，都十一点多了，末班车铁定没了，还得走一段路去通宵夜班车那里等夜车。现在再不走，明天万一睡过头了，潘秃子岂会善罢甘休。于是他起身穿上外套，打了个招呼让哥几个继续好吃好喝，叫来服务员付了自己那份酒钱，就和他们分道扬镳了。一出酒馆，外头非常黑，路上几乎没有行人，只有一些上夜班的人面无表情地走在大街上，神情虽然不似白天那样匆忙和焦虑，但是那种冷漠和麻木的表情让人觉得有那么一丝行尸走肉的味道。一年四季的夜晚都有各自独特的气息，初春的夜晚乍暖还寒，风冷，但是空气中却还残留着白天温暖的余韵。安宗拉上外套的拉链，也匆匆步入这春夜之中。没走多远，天空就开始飘起了毛毛雨，雨丝细如牛毛，只有在车灯的强光下才能看得见一缕一缕如银丝般飘落。这条路上有许多夜店，门口闪烁着炫目的灯光，里头却是一片昏暗。几个穿了等于没穿的三陪小姐坐在店门口，抽烟的抽烟，喝酒的喝酒。因为灯光的缘故，他们的脸色几乎是发绿的，他们面无表情地看着门口，如果不是眼珠子在转动，他们就像无生命的玩偶一样。有几个坐不住的居然跑到大街上拉客，一看到安宗就立马媚眼大抛，一瞅他们胸前的波涛汹涌，吓得安宗马上就把眼神转到另一边去了，身后女人们发出一阵娇滴滴的嘲笑声。末班车站在一条偏僻马路的拐角处，位置不是很明显，如果不是他来过一次记住位置，估计一时半会儿还找不到。他看了看手表，又抬头对了对时刻表，发现起码还得等上十多分钟才会有一班车来。他只好无奈地从包里掏出 MP3 塞上耳机，靠在车站牌下。 缓缓的音乐使得周围的气氛变得十分迷离，雨水断断续续的时下时停。再远一点，可以隐约看到工厂的烟囱喷出的白色雾气，在远远的天边绘出不规则的图案，然后渐渐地消失在明暗的夜空之中。安宗抹了把被雾气打湿的脸，远处的景色看得有些厌倦，于是又把头转向了街对面的人行道。那里堆放着许多要重新铺整的草块，散发出青草和湿润的泥土特有的气息。突然反应过来，清明节要到了，很多人都认为清明节是鬼节，其实不然。在古代，清明节只是一个迎接春天和祭祀天地万物由阴转阳的仪式节日，也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对于农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春耕日。而把清明和阴间联系起来的是另外一种说法，因为清明节前一天是所谓的寒食节，据说是晋文公为了悼念介之推而设立的。此后人们便习惯地把寒食节划入清明节的范围内。唐玄宗开年二十年诏令天下寒食上墓，每逢寒食节，举国上下都跑到祠堂或者祖坟上香悼念，一时间清明吊子挂满田园坟冢。而当天不能食用热食，人们吃东西必然一定是要冷的，特有的冷食流传下来就是现在的青团子。它是一种青草味道绿油油的糯米团子，里面包着玫瑰细沙，听上去是不错，但是安宗不爱吃，因为这个玩意儿他一直认为是给死人吃的。阴冷对于活人来说就是间接体验地下阴间的气息，他一直很奇怪，为什么人们可以把生机勃勃的春日和祭祀亡灵逝者联系起来，最后居然渐渐地把清明划入鬼节的范围。这也不能不说是中国民俗中的一种历史误区。就在脑子胡思乱想跑火车的时候，突然感觉在对面马路的草丛里有一个人在转来转去。 难道有小偷啊？但是也不对啊，对面是一个施工工地，这大楼还没建呢，他去那儿偷什么东西啊？难道是偷建筑工地的材料？ 安宗看到那人猫着身体一点一点地翻着草丛，弄得周围的草丛发出沙沙的声音，似乎在焦急地找什么东西。安宗有些疑惑，不过如果真的是小偷的话，那么他怎么也应该发扬一下好市民精神，走近点看看清楚，要真是小偷就躲到安全的角落里去报警。于是他瞅着没有车子的时候迅速地跑到街对面，然后一点一点靠近那个家伙。 万一真是贼，或许手里会有武器，千万不能大意。 当他靠近了的时候，一股浓郁的花香扑面而来，安宗的鼻子一阵瘙痒，立马就打了几个震天响的喷嚏出来。那个猫着腰的人突然身体一抖，缓缓地转过了头。 完了，这下估计要被灭口了。 但是那个人并没有攻击安宗，甚至也没有逃走，反而是愣了几秒，慢慢地朝安宗这里走来。借着工地的施工灯光，安宗终于看清楚这人的长相了。因为灯光的关系，那人的面色惨白，大概也就二十来岁，看上去很年轻，相貌十分俊朗。无法想象这个时候居然还有年轻人愿意穿老式的绿军装，斜挎着一个军绿色的帆布包，仿佛是刚刚跳完中字舞回来的红卫兵。他动作迟缓，当他完全从草丛中钻出来的时候，安宗才发现这个人比他要高大得多，健壮的身材裹着一身军装，一副边防战士的模样。年轻人挠了挠头，然后不好意思地对安宗说， 我在找东西。 安宗看到穿军装的，马上就把心放宽了。人民群众最相信谁啊？当然是可爱的解放军战士了。一看是个军人，他立马也敬重起来。 大哥，你在这儿找什么呢？